是早知有今天，但刀锋不够尖，恨你未带他展览面前，留低闪光碎发像遗物，任我乱剑，很憎我那么黑，我也要验金，明日便去剪。我未够重伤，这双腿会走，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，只可惜伤害不见切口，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后。我未怕献丑，寂寞多自由，不需再顾虑浓或淡妆，你不接受，我想识你女朋友，我想敲穿你门口，心死得更透。是是不敢再分身，但终于起了身，甚至为庆生招惹别人，跟他与你有联系，令我动心，想观众看得真，我喝到半死，谁活在我心？我未够重伤，这双腿会走，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，只可惜伤害不见彻透，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后。我未怕献丑，寂寞多自由，不需再顾虑浓或淡妆，你不接受，我想识你女朋友，我想敲穿你门口，心死得更透。我痛恨你分得太早，走得冷酷，我更恨我体谅人 只可惜伤害不见彻透，制造借口。